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2集，伤三。未央宫中，永乐帝狠狠地将手中的折子抚在地上，显得皇后叹息一声，弯腰将折子捡了起来。 他卢家胆子够大，心也够野。 帝王面沉如水， 这个时候还在朕面前耀武扬威，朕恨不得扒他的皮，喝他的血。 卢家仗着权势为非作歹，这一次更是铤而走险，若非景行舍身相护。 显得皇后没有说下去，闻言永乐帝的眼中闪过一抹痛色，说道， 朕倒恨不得朕死了。 景行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，皇上明知道他不会同意的，所以当初才没有告诉他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就算皇上安排好了一切，对景行来说未必就开心，与他来说是枷锁，皇上根本也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 显得皇后的话带着刺儿，却是一点也没有给永乐帝面子。永乐帝本就心情不悦，闻言几乎是有些震怒了。 皇上也不必生气，眼下景行还未醒，当务之急，埋怨什么都是其次。 显得皇后瞧他如此，提醒道。永乐帝闭了闭眼，说道， 朕知道，朕只有这么一个弟弟。 景行的伤势有高阳照料着，瑞亲王府那头还没传什么消息过来。可是皇上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卢家已经开始动手了。 朕知道。 永乐帝唇角微微勾起，他这个模样此刻倒和平时的谢景行有七八分的相似了，分明是笑着的，却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冷漠和威胁。 他想对付朕，朕既然没死，就轮到朕来对付他了。兵权谁都有，卢家活的时间够久了，这一次谢渊要是有半点不好，朕要卢家九族上下皆为陪葬。 他顿了顿，又一字一顿道， 谢渊要是好了，他们也无活路可逃。 显得皇后微微颔首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六月的皇宫外头方才还是艳阳高照，这会儿却已经是阴云密布了，终究是要变天了。高家府邸上，高阳刚刚回府，就听到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传来， 高阳，你分明是大梁陇燕人，却骗我说你是明旗定京人，你不是什么太医，分明是大梁的卫士大臣，你这个骗子。 罗坦气冲冲地站在门口，他神情也有些憔悴，眼底都生出了青黑的痕迹。这会儿看着高阳，分明是一副必须要高阳给个交代的模样。高阳是要回来炼药的，他的药房在自己的府邸中，府邸中也有许多药材，高府和瑞亲王府恰好离得也不远，因此回自个儿府邸炼药，却没有想到一回来就遇到了罗坛的质问。罗坛身边的侍女饱含歉意地看着高阳，皇家狩猎的那天早上本来是要按照高阳的吩咐让罗坛避开的，谁知道罗坛却自己溜了出去，恰好瞧见了城子里头走着的高阳。罗坛平日里在小事上头糊涂，大事上却精明的不行，当即回头来问侍女。侍女眼见着瞒也瞒不成了，便只得和盘托出。对于罗坛来说，这便有些无法接受了。高阳是个纯粹的大夫，所以在大梁或者在明旗无所谓，可他明明是大梁的卫士大臣，却在明旗做了太医，这在罗坛的眼中和敌国奸细探子没有什么两样。加之罗家又是武将世家，罗坛小时候和罗谦老是去戏班子里听戏，那些忠勇的义士大多都丧于奸细背后的暗算。 罗坦本来对高阳的印象还不错，虽然有些小缺点，但对他平日里也是多加照料。如今照料自己的人却成了坏人，罗坦心里很是不能接受。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高阳此刻正是为谢锦行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适逢又赶上罗坦这茬。若是之前，他肯定会好声好气地与罗坦解释，可是如今时间确实是来不及了。又想着沈妙如今肯定心里也不好受，一个人在异国，丈夫又命悬一线，或许有个姐妹在身边陪着也好，便对身边的小厮说道： 告诉他吧，我先进屋了，谁也不许进来。 说罢就径自走向了药房。罗坦本来以为高阳会解释一些苦衷，毕竟在他心里还是不相信高阳会做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。没想到高阳不仅没有解释，默认了，还直接就无视了他，进了屋。他道： 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先跟我说明白，你到底…… 罗姑娘。 高阳身边的小厮连忙阻止他道： 小的跟您说吧，其实现在事情有些棘手，公子今日出门是给人看诊去了，瑞亲王府的亲王殿下出了事，正需要公子医治呢。 罗坦一怔： 瑞亲王？那不是我妹夫吗？出什么事了？ 小厮抹了一把汗：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。 另一头，沈妙伏在谢锦行床前眨了眨眼睛，重新坐了起来。打了一会儿盹，精神头好了不少，转头看向床上的男人。男人仍旧紧闭着双眼，仿佛睡着了一般。见他这会儿没什么事，沈妙心头就安心了。不过他心里总归是七上八下的。沈妙觉得重生以来他一直过得四平八稳，因着有前生的路在前面，总是掌握着一些旁人掌握不到的事情，被逼到绝处倒是没有的。可是眼下的确是这一生第一次领略到无能为力的滋味，虽然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，却比硬在他自己身上还要难受。可他一不会医术，二不会解毒，能拿出来的也就只有三粒归元丸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高阳身上，沈妙确实不习惯。他慢慢地伸出手，握住谢锦行露在被子外头的手，仿佛这样就让自己安心一点。堂叔过来给沈妙送点热茶和点心，沈妙休息得不好，吃得不好，整个人也就憔悴了。堂叔开口道： 夫人也吃点东西，这样一直照料着主子也是很累的。 多谢。沈妙道了一声谢，忽而想起了什么，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堂叔，殿下两年前刚到龙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？两年前谢锦行之所以回龙夜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北疆的战场上，明旗的谢家军里有文惠帝的人马，那些人要取他的性命。谢锦行躲过了生死，却没有躲过重伤，听闻起来似乎也是一番生死险境。当时也幸好有高阳在身边，加上谢锦行自己福大命大，否则只怕也没有如今的瑞亲王。堂叔一怔，怅然地看了一眼床上的谢锦行，眼含悔意地说道： 原来夫人也知道啊。的确，主子第一次回龙夜的时候也是被人送回来的，当初大夫都说回天乏力，高公子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主子却挺了过来，实在是奇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